在我身，天亮相亲，三个党费啊，吃土饭难相同，娶亲一定我强忍热泪。 再请听《秦香莲》当中的《闯宫》。